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号星期日，农历3月初6，北京晴，23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央广解读，中央为什么在保定设立新区。 农药管理条例修订版发布，农药由农业部门统一监管。 五部门发文要求做好钢铁煤炭行业聚产能职工安置。 环保部集中约谈7个地方政府，督促地方切实改善环境质量。 四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哥伦比亚发生泥石流，导致上百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成、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党的18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多次深入北京、天津、河北考察调研，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和部署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习近平明确指示，要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在河北适合地段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今年2月23号，习近平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进行实地考察，主持召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强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习近平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党中央、国务院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共同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各项工作。河北省要积极主动作为，加强组织领导，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进行城市设计，建设标杆工程，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要保持历史耐心，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开发节奏。要加强对雄安新区与周边区域的统一规划管控，避免城市规模过度扩张，促进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各有关方面要按照职能分工密切合作，勇于创新，扎实工作，共同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雄安新区的地位为什么如此重要？设立雄安新区又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产生哪些影响？来听央广记者刘慧民的报道。 从地图上看，毗邻保定市区的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正好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立看来，将雄安新区选址在河北保定市下面的三个县，也是源于这里比较优越的区位条件。 北京、天津都相距在100公里左右，也是在京津冀呢腹地的一个区位，交通条件呢也比较便捷，东侧、西侧都有这种国道、高速公路、铁路线，整个这片区域啊是平原地区嘛，土地的这种可利用性啊比较好。另外一个呢，环境容量也相对比较大，具有非常秀美的这个生态环境的本底，应该是为下一步聚集这种人口和产业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雄安新区肩负着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及解决大城市病问题的双重责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副主任李国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将雄安新区的地位和重要性比肩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 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所以从这个角度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引擎或者牵引的地区。那么同时我们也是在几年前就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那么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就是人口经济密集区如何进行优化开发。这次讲座集中疏解的承接地，那这种模式的话，将对未来的中国的很多的区域疏解或者承接都起到示范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条例自2017年6月1号起施行。新的管理条例调整了农药管理体制，改变农药管理九龙治水的现状，解决监管盲区问题。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条例取消了门槛相对较低的临时登记，明确在我国生产和向我国出口的农药需申请登记，对原材料采购、产品质量控制、委托加工、分装等生产行为提出了明确要求，并明确农药生产企业对所生产农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要负责，要求生产企业执行产品可追溯电子信息码管理，做到生产全过程可查、质量可控， 中国农业大学应用化学系教授吴学民分析，条例严把农药登记生产经营许可的重要关口，是从农业生产的重要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药作为特殊的一个商品也好，还是一个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实际上对它的监管应该更加严格，比如说它的这个毒性啊，环境的这个影响啊，以及它的一些使用的效果呀，因为我们可能国家农药使用量还是很大的，追求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的科学使用方式，科学的管理，是不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条例还将原来由多部门负责的农药生产管理职责统一划归农业部门。吴学民说，这样就解决了多头监管、监管盲区并存的问题，同时也会减轻农药企业的运营负担。 生产许可呢，过去主要是由这个工信部来管理，这次呢直接落到了农业部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从生产到使用就成为了一体，那么可能那个就不再有单证这样分离的这个情况了，可以说跟国际接轨吧。像国外，像美国的话，它主要是 EPA 管，像我们国家呢可能归在农业部统一管理，这样的便于整个的管理体制的完善吧。 新华社消息，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7年3月5号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七种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已由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向全国公开发行。 昨天上午，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七家新设立的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我国基本形成一加三加七梯度发展、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央广记者丁飞、陈鹏、李佳、傅文杰报道。 第三批七家自贸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认为，改革试验田逐步扩大到内陆，依然要服务国家战略，并为未来全国范围的开放做风险测试。 比如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为了满足这些战略实施的需要，所以我们选择了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他们形成出来的这些经验，他们进行的风险的测试，那么有助于在全国范围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推广。 随着第三批自贸区的挂牌，我国自贸区战略从2.0时代正式步入3.0时代，试验改革的区域广度和内容深度全方位升级，以扩大改革引领的中国自贸区改革从齐头并进进入雁行阵模式，将冲刺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 人社部、发改委等五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拓宽多种渠道，做好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中的职工安置就业工作，确保为每位分流职工至少推荐三个就业岗位。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去年我国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涉及1905家企业，安置超过72万人。人社部部长尹为民此前透露，今年将继续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大约需要安置职工50万人。通知要求要拓宽安置渠道，首先鼓励企业更多内部分流。人社部就业促进司政策制度处处长李祥伟： 鼓励这个企业内部转岗分流，利用它现有的场地设施啊，发展一些新的产业，安置职工，通过一些人力资源公司有组织的进行劳务输出到其他的企业去。再有呢，支持企业啊，就是利用现有厂房设施啊，搞这创业孵化基地。 通知还鼓励职工转岗就业创业，各地将为分流职工免费提供一次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培训等，确保为每位分流职工至少推荐三个就业岗位。各地新增或腾退的公益性岗位，应优先安置去产能涉及的就业困难人员，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对一些非常困难的大龄的就业困难人员呢，开发公益性岗位进行托底帮扶，对于和零就业家庭的要保持动态清零，尽快帮助他家至少要有一个人有就业岗位。 截至上月末，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式交出了自己2016年成绩单，盈利能力普遍提升，不良率两降三升。央广记者张宁浩报道。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2016年年报显示，除中国银行外，其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2016年净利润增速普遍稳中有升，其中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与去年持平，分别保持0.4%和1.03%的增速。 农业银行由0.62%回升到1.86%，建设银行则由0.14%回升到1.45%。在不良贷款率方面，2016年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实现回落，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小幅上升，工商银行涨幅最大。另外，工商银行2016年拨备覆盖率136.69%，跌破了105%的监管红线。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 不良贷款的新增额在逐个季度减少，剪刀差呢也在不断的缩小，拨备覆盖率在去年四季度也有小额的回升，可以说资产质量稳中向好的这种态势已经显现，已经出现转折的这么一个曙光。 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彭宏明表示，今年将继续加大不良贷款的控制力度。 我们也是考虑这个对不良资产呢，更多的采取一种经营的方式。既然是说经营呢，那可能就是包括运用批量转让，也包括运用其他的方式，类似于像不良资产证券化，这些都是应该是2017年的选项。 央广记者郭淼、杜西蒙报道。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会同京津冀及周边省级环境监测中心预报，4月2号至5号。京津冀中部将出现一次中至重度污染过程，持续时间长达4天，其中4号夜间至5号污染最重，北京、廊坊和保定可能出现重度污染。 环保部昨天对1季度空气质量恶化、防控大气污染措施落实不力的7个地方政府进行集中约谈，督促地方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数据显示，被约谈的7个地方1季度空气质量都出现明显恶化。截止到3月26日，北京大兴区继去年成为全市颗粒物污染浓度最高的区域后，今年颗粒物污染浓度仍不降反升。天津北辰区 PM2.5 浓度较去年同期上升了36.5%，位列天津各区县最高。石家庄赵县 PM10、PM2.5 浓度均值较2016年同期分别上升55.6%和66.7%。环保部中央环保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表示，散乱污企业清理工作之后， 大兴区金信部门工作不严不实，中原华宇贸易公司等企业早于2012年或者2013年就已搬迁，但仍被列入2017年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的工作行当了。 治理措施不实、应急响应流于形式是督察中发现的普遍问题。刘长根表示， 赵县这个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保压力感受不足，住建部门对扬声控制管落实不力，督查之前基本没有实施有效的逆城的措施，发展改革、质检、工商等部门推广的部分行为没治，这个没有达到质量要求。 约谈要求北京大兴、天津北辰、石家庄赵县、唐山开平、邯郸永年、衡水深州、运城河津必须按照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进一步深化治理。环保部还将继续开展机动督查，督促地方政府落实环保责任。 昨天，河北省发布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意见和18个专项实施方案，全力推进大气污染的深度治理。央广记者孟晓光报道。 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英介绍，河北一次性能源消费中煤炭占86%左右，而一次 PM2.5 排放主要来自燃烧源，占39%以上，其中散煤占燃烧源的88%以上，是造成冬季采暖期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 加快农村散煤综合治理，今年就134个县市区要启动城乡气代煤、电代煤工作，传输通道城市要确保20个县市区就整县域的要全面完成清洁取暖。到2020年呢，我们这个平原地区的农户基本就不烧煤了。 河北主要污染物60%以上来自工业污染，其中钢铁、水泥、电力等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分别占全省的75.7%、87.2%和87.5%。河北省发改委助理巡视员高俊钊表示，通过压减过剩产能和实施达标排放行动，河北将从根本上整治工业污染问题。 我们也设立了钢铁煤炭去产能的专项奖补，以钢铁为例，去掉1万吨的钢的产能， 奖补30万，去掉10000吨铁的产能，奖补25万。 河北将建立省级环境监察体系，督导方案落实，实现今年全省 PM2.5 浓度力争比2016年下降10%左右，到2020年全省 PM2.5 浓度降至57微克每立方米的目标。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英： 对数据造假不仅仅给予行政问责，证据确凿的话，要追究刑事责任。不管你是企业的老总人员也好，还是政府的公职人员也好，抓住了严厉打击。 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新疆从去年开始实施电化新疆工程，全面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有序消纳富余产能，为绿色经济加码。央广记者吴卓胜、哈密台记者李汉奇报道。 这个新能源车不用加气，不用烧油，是零污染、零排放。 说这话的是新疆哈密市的哥宋建东，有着30年驾龄的他，去年底开上了纯电动出租车。哈密市加快投放运营了100余辆纯电动出租车、公交车。电是新疆一大优势，目前新疆火电装机容量居全国第8位，光伏、风电居第1、2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发改委主任张春林说：“电化新疆根本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能耗。” 我们要坚决淘汰30万千瓦以下的火电机组，同时我们坚决的淘汰小煤矿，落后的产能，做到低耗高效，来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2016年11月22号，跨越西天山的伊犁智库车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新疆电网主网架电压等级从220千伏升级到750千伏，实现南北疆电力互供，水电与光伏互补。为南北疆均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供电保障。 风电现在的成本已经降到了5毛钱左右，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逐步降低这个成本，打造新疆电价的优势。 电能替代正在工业、农业、交通等各个领域落地开花。今年新疆投入1810亿元加快电化新疆进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积极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提高疆内消纳能力、外送能力和保障能力，天然地绿水清，促进新疆更好更快发展，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幸福、更和谐、更美好。 新闻动车组网联平台启动，将终结支付宝、微信直接对接银行模式。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与中国篮协完全脱钩。京津冀将打造48小时快递圈，请听报道。 由央行牵头组建，被称作网络版银联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日前正式启动试运行，将为支付机构提供统一公共的资金清算服务。也就是说，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线上支付通道不再直接对接银行，而是通过网联平台与各家银行对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作指出， 从未来长远发展的角度，第三方支付这个统一清算的平台，在信息共享、风险监管、兑付金的管理方面等等，在标准上能够得到统一，也有助于呢支付业务在各个方面呢做到更加的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据了解，网联平台首批接入了4家商业银行和支付宝、财付通、网银在线等。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篮球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从2017年4月1号起，将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承担的业务职责交给中国篮球协会，并以中国篮球协会的名义开展工作。这意味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与中国篮协将完全脱钩，彻底改变长久以来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现状。职责移交之后，中国篮球协会将面向国家队、青少年训练发展、社会篮球等业务。通知中也显示，篮协也正在逐步将联赛的竞赛权和商务权授予 CBA 公司。对于商务合作，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金生在去年 CBA 公司成立时就给出了态度。 CBA 公司绝不会盲目地追求达到某个具体轰动效益的数字，我们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地往前推进。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京津冀地区快递发展“十三五”规划预计，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快递业收入将达到850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80亿件，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80件。为此，北京将逐步疏解区域快递分拨集散功能，天津打造快递专业类国际航空物流中心、跨境快递基地， 河北则致力于建设全国现代商贸快递物流重要基地，建设石家庄、廊坊、保定大型快件处理中心，在北京大兴、河北廊坊规划建设快递功能区和快递园区。天津市邮政管理局法规处庞冠新表示，未来京津冀将形成连接全国的48小时快递圈， 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还有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优化服务网络，实现3D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 央广记者杜震，石家庄报道。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庆伟同志任黑龙江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宪奎同志不再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嘉义同志任山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江义康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四贵同志任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同志不再担任海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林铎同志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3月28号至30号，沈阳、鞍山、抚顺15个基层法院分别对辽宁41名涉拉票贿选人员作出一审宣判。审理法院综合考虑个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等因素，对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高宝玉等41名被告人，分别以破坏选举罪、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等刑罚。 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累计签发电子普通护照9800多万本，按现有签发速度，预计4月将突破1亿本，届时新号段证件将投入使用。 近日，农业部确定了河北平泉等204个县、江西宜春市等11个市为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试点单位。 中国驻法国大使翟俊1号表示，希望法方对日前旅法中国公民刘少尧在家被警察枪击身亡一事有一个公正合理的调查结果，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他说，希望此事不要影响法国华侨华人的生活，希望未来仍有更多的中国游客赴法旅游，希望中法关系能够继续良好发展。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1号确认，哥伦比亚西南部普图马约省首府莫克阿市发生的泥石流已造成至少154人死亡、200人受伤、200多人失踪。 据伊拉克媒体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2号人物伊亚德·哈米德·朱麦里日前在政府军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此人据信在伊斯兰国组织中的地位仅次于最高头目巴格达迪。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31号签署了2项关于贸易的行政令，聚焦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并为未来贸易政策调整铺路。对此，我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指出，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和繁荣世界经济负有特殊的使命。美方的贸易执法措施应按照公认的国际规则办事，包括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3月31号首次公布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持有情况，截至去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达845.1亿美元，占参与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报告成员外储资产的1.07%。中国2015年9月自愿向 IMF 提供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季度数据，这是中国提高金融数据透明度的重要举措。 一段独特的兰考往事，一个真实可敬的县委书记，新角度、新素材，展现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4月2号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呈现豫剧现代戏《焦裕禄》，敬请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崔天琪、郑兰，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汉